wore the green lace of spring. Beijing 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洛阳，我在这里等你。 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欢迎来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本期呢，我们百分百 party 的话题，先来预告一下啊，我们要聊的是沙漠小公举的防晒之旅。我们本期节目请到的嘉宾还是我的好闺蜜，是很久没有出现过的多肉小公主海鸥，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我从沙漠回来了。 多肉小公主最近瘦了，她已经不配多肉这个名号了。 不，肉还是多了。 还有你离话筒近一点啊。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到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看我们本期节目了。同时呢，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而且呢，如果你们觉得我们节目还比较有意思挺逗的话，可以点击一下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这样的话以后有其他好玩的选题你们也不会错过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平台上已经非常非常的热闹了，乐活派雨涵他真的是一个， 雨涵我都认识了，真的我都认识了， 他是我们的节目的忠实粉丝，他自己主持这个秩序，还来预告大家那个主题是什么， 没有声音。 然后我们的听众他说小雨的麦克没有声音，但是我这边是开着的，所以希望我们导播老师可以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在视频平台上面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大家依然可以通过 FM 98.2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我们的导播老师肯定会很快速的帮我们来解决问题。哎， 这个雨涵真的是一个场内场外的好控制人员。 对，而且他还说你是多肉小仙女， 谢谢。 虽然年纪也不小了。好啦，今天海鸥要不要来预告一下我们在你的这个沙漠小公举的防晒之旅里面大概都会聊哪些内容？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我前一段时间去了8天的沙漠之旅。对，因为可能 怎么会有仙女去那种地方？ 对，因为仙女一般都不会去这样的地方呀，大家都会去海岛呀，什么很洋气的地方之类的，对不对？然后我就被坑到了那个就是鸟不拉屎的地方，你知道吗？ 可是呢，海鸥给我发了一些图片之后，我发现哎，那个地方竟然出乎我的意料。 对， 看了之后自己还挺想去的， 还挺推荐的， 而且它很有特点。他给我发了好几张图片，都是又有一片海，这边是一片海，然后回过头来你的后身就是一片沙漠。 对 对, 对， 还有骆驼。其实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 对， 而且呢，你的防晒措施如果做好的话，其实也不会晒黑，而且那边有很也有很多具有那边特色的好吃的东西。 小雨， 所以 海鸥跟小雨的镜头都没有声音， 只有中景有声音。 咦， 不知道喽，我们广播应该是没有问题，希望我们导播老师可以来帮我们看调试一下这个设备的情况哈。 大点声说， 对，嗯 ，OK。啊、哦，好像现在 OK 了 啊！ 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来关注我们本期节目。 谢谢雨涵。 其实呢，谢谢雨涵。所以其实呢，在这个沙漠之旅，还是有很多很值得期待、好玩的地方。 真的， 也可以让我们的海鸥到时候来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如果你去，给你推荐一个路线呀、啊、之类的，那我们百分百 party 环节都会呈现。那首先进入我们本期的女神麻辣烫。嗯。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进入本期的女神麻辣烫。首先第一条呢，我想聊的是随着各个品牌的早秋系列和秋冬系列都纷纷上新，女明星呢在经历了一段时间没有新衣服穿的尴尬时期后，全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机场街拍。那首先率领这个机场街拍的一定就是我们的大秘密，是一个 大秘密 机场带货王。我们来看一下杨幂最近在机场里面的街拍什么样的风格 啊，依然很美。 对啊，依然很美。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我在这一条内容里面主要是要说的是她身上背的这个包，就是怎么说呢，牌子我们就不讲了哈，就是今年最近大热的一件单品，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挑战的，它的名字叫做腰包。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腰包在我小的时候经常能看到那个换煤气罐的那个老大爷就这样背。真的，我觉得材质不说，但是样式看起来是完全一样。 所以腰包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其实可能整体的 look 会很重要。 是的，这个 look 单穿这一件可能会很， 而且颜值也很重要。而且正更巧合的是呢，刚刚我们看到杨幂背的这款腰包，蔡依林也背去了现场，她背上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也很美啊， 她背真的很美，而且她搭配这个罩衫还有她那个短裤，很好看， 很美。 可是我相信，如果背在咱们两个身上，事情的发展就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去了。 嗯，可能就想是不是要收点门票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 转行，海鸥，你是不是转行去卖票了？ 对，我去沙漠卖票。 OK，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是，我再来给你们看一张图啊，还是这个腰包，它出了很多个奇怪的颜色。 其实、我真的很佩服，就是每一季当他们出这种新品的时候，他们没有考虑到万一真的卖不出去怎么办。 对啊，最后就会沦为打折货呀。 可是我发现其实很多就像大秘密这样带货王，只要他们一背这个包，无论它多丑都会有人买。 你知道为什么？是因为说杨幂她已经是一个时尚女王，她的包柜什么鞋柜衣柜里面东西已经很多，所以像她这样的风格，她需要去尝试一些新的挑战， 对， 她才能有新鲜感， 她可以搭出一种新的， 对啊，让你每天都穿短袖短裤你也会觉得无聊，你肯定还是想穿一些新鲜的东西。 如果说透的话，我觉得还是腰包比较囊中羞涩了。 是的，我们肯定还是会选择一些真正适合自己的单品，而不会就是随便的下手这样。 对对对对。 是，然后呢，再来说最近Chanel也出了一款腰包，被宋茜给用了。 被宋茜给用了。 宋茜给用了，是这样的。很可爱。 是那个也是红色的那个。 红色的很可爱。 哎，你有没有发现小雨，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凹造型是要必备的，一个是包，再一个就是要有帽子。他们的帽子都很好看，我觉得就是今年的秋冬款好像一定要需要几款这样的帽子才行。 我是不是没有跟你说过一个秘密？我不适合戴帽子。 我发现了，这么多年你都没戴过帽子。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现在要在节目当中临时揭晓这个秘密。我头是方的。 可是你头是方的，你戴上了之后 不，我的头型 hold 不住。你要不然你过来，你现在过来一下，你摸一下我的头好。 你试一下吧。 你先摸一下我的头，然后我可以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帽子。我的头是随时会长出犄角的那种形状。哎， 真的假的？ 真的，不知道这个帽子。 我觉得你那么瘦，一定戴帽子一定能。 我现在来戴一下啊。 你头很小， 看就是很奇怪啊。 我看你转过来。 挺好看的呀。 是吗？ 真的挺好看的。我的盛世美颜撑住了一切， 让大家看一下，真的挺好看的。 好啦，那到时候可以尝试一下戴帽子。 对呀、啊，我本来今天是戴帽子来的，结果在来的路上丢了。 所以呢，我们继续来说那个腰包。你帽子也丢了？ 对呀、啊，我戴的帽子一切都丢了。 这个话题一会儿再详细聊哈。 好。 所以说呢，如果要是想把腰包搭配好看的话，也是需要掌握的一定技巧。比如说，给大家提供一个小建议，就是腰包它很适合和长款的上衣搭配在一起，因为大的上衣会让人看上去没有精神，会显得上半身很长，然后腿就会变短。所以腰包的出现呢，它可以勾勒出你的腰身，瞬间拉长你的下半身，营造出 腰带的那个意思一样， 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像我和海鸥这样的女生，可能并不用营造完美，我们本身身材比较很好啦。我再这样的话，是不是会被 你再让我的 观众 一会儿也要走了 ？OK， 我们再来看第二条。今天我准备的第二条内容呢，是特意贴合我们这个沙漠主题。我就在网上搜，发现其实还是有些女神会去沙漠玩的，并且呢，这个过程真的很好看。我来给你们找一个视频，比如说古力娜扎，她在参加《花语少年》的时候，有一个沙漠小公举的一个片段，可能是热心的网友帮她制作的。我们来看一下，真的非常美。 好。 很美， 确实很美。我觉得看完古力娜扎的这个，要不我就不往下说了吧。我觉得这个差别有点大。 还好你是独一无二的沙漠小公举， 多有骨气。 所以说其实在沙漠的穿搭呀也很重要，并不是说去了沙漠就要放弃自己的穿着打扮。 对， 这个在接下来的百分百 party 环节呢，我们跟海鸥也会聊一聊，就在沙漠都穿了什么样的衣服呀、裙子呀、搭配呀，怎么能够防风沙，怎么能够防晒，还能够更美呢？我们期待接下来的聊天。另外呢，我还找了一条消息，是也是网友拍的沙漠的超酷运动，叫冲沙。因为我没有去过沙漠，所以我没有玩过。 我去过，但是我没敢玩。 为什么？真的很吓人吗？ 其实一点也不吓人，但是看起来会很吓人。事情是这样的，是我们已经买了那个票，然后呢，我们一行人就说我们去玩冲沙吧，好吧。然后我们到了那儿之后，发现它的那个冲沙的角度是75度角，看起来特别特别的吓人，就有一点像垂直下去一样。然后我们琢磨了半天，想算了吧，还是坐缆车下去吧。结果下去的过程中才发现，原来滑沙的那个速度是很慢的，它跟正常的滑滑梯的速度不一样，它是慢慢的出溜下去的。但是我们已经错过了，所以就没玩。所以强烈推荐大家再去的话，千万不要害怕。就其实它速度很慢， 并不是那种像跳楼机一样， 对， 往下一掉。 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遗憾，下回我一定会玩。 雨涵说：“海鸥，你比娜扎美得多哟！” 天哪，雨涵你怎么这么好、啊？ 雨涵，你真的是会睁着眼说瞎话、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沙漠超酷的运动冲沙，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场景。一会儿见喽。 真的非常的炫酷哎、欸。 嗯，弄得我非常想在近期找时间去一趟沙漠。 其实真的我发现就是走过的地方越多就会越觉得，你比如说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片段， 走过的地方越多是证明我们的年纪越大吗？不过还行，因为你大学毕业那年我可能还正在高考，所以 好了，把我这段掐了好吗？我先走了，我去找我丢失的东西了。没有，我是想说其实走过的地方越多越发现，比如说刚才的那一段视频看起来是在国外的那种地方也看起来很高大上， 嗯， 但其实我们祖国有很多很多地方其实远比国外的很多地方都要好。 咱们国家的景色真的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也不要说太向往去国外旅行， 是 国外确实是挺好玩的、 嗯、 但是咱们祖国也有一些景色，一些可能被开发的比较少的地方真的还是挺值得一去的。 对、嗯、尤其是我们去的话会比较风土人情都会比较了解吧、 嗯、 然后玩起来会更方便一点， 是这样的、嗯、那要不然咱们就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环节。 好， 然后来跟海鸥一起好好聊一聊这个他在沙漠旅行当中有什么很好玩的事情发生。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呢是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点击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都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嗯、 我们进入本期的百分百 party 奇妙的旅行。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哈，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进入我们百分百 party。 我为什么忽然一下这么自嗨， 嗨起来， 我就是一个这么嗨的人。 是不是美颜又嗨？ 没有，刚才我们直播平台上面快乐那个乐活怕雨涵、嗯、他说我是自认为自己有盛世美颜。 怎么能叫自认为呢？ 什么意思啊？ 那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好了、嗯、进入我们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环节呢，海鸥今天准备了很多照片。 嗯， 我们从哪开始聊起好呢？先说说西宁好不好？ 对，西宁是我的第一站，然后其实有挺多要聊的，要不然我们直接边看图然后来边说吧。 好的。 我觉得小雨可以先弄图片然后我来说。就是 青海湖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去那边一定要先准备的就是大家千万千万要记得，无论男女老少一定要吃药，就是吃有一种叫红景天的药，因为那边的海拔是2000多一点儿， 嗯， 然后大家都以为我们年轻啊，我们盛世美颜啊，然后我们不需要吃那些什么提高养分的那种药、 哦、 但是后来等我去了之后我直接第一天就歇在那儿了。对， 什么叫歇在那儿了？ 就是 身体上会有一些不舒服吗？ 特别不舒服。 比如嘞？ 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像我这种特别爱吃的人已经没有什么食欲了。 那具体身体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就像发烧一样。对，特别难受， 浑身无力，四肢酸痛。 对对对对，然后那边大街小巷遍地卖的都是叫红景天的那种提高你的养分的那种药，然后我们都建议是提前去2星期之前开始吃。到 哦，得吃这么长时间。 对对对。 那这个药会对身体有一些副作用吗？ 不会啊，它就是提高免疫力的。 哦， 嗯，对，然后我觉得还是得有一个好身体到那儿才能玩得起来，要不然其实去的第一天第二天我们挺难受的，晚上睡不着觉，然后白天就玩得不太好，然后那个眼泡都快到那个嘴上了，就只能戴着墨镜。你能看我在西宁全程都是戴着墨镜的， 发现了。 嗯， 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图片。 对，像这个就是在青海湖旁边有一大片， 风景真的好美啊， 油菜花地，它真的是颜色不用调，我所有都没有调过颜色，然后就是蓝天白云还有草地，然后遍地都是牦牛，很好吃的牦牛。 那所以你把他们的其中一只牛吃掉了吗？ 有这种想法。人家说你在那个高速公路上，你趁如果要是大家看不到的情况下，可以拽一个什么牦牛呀、羊啊什么上车。 千万不建议大家模仿这种行为哦，我们是开玩笑的。 对对对，啊，你看这个照片后面就能看到很多很多牛呀、羊呀。 哎，这样的话，心情上会有一种就是放下了一切那种城市里的那种 喧嚣的感觉。 对， 对， 对， 一下就是整个心情静下来了。 对，到那儿了之后就会觉得，其实嫁一个就是这样的地方的人，然后过一辈子也挺好的感觉。 那你嫁，你改嫁过去吧。 我有这种想法，但是后来发现算了吧，我高原反应太重了。 高原反，一段美好的藏族爱情还抵不过高原反应。 算了，我怕有两个高原红，太丑了。对， 我们继续来看海鸥给我们带来的图片。这张图片刚才看过了啊，其实你可以回到刚才那张图片，就是我想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你看我去的时候穿的还是挺多的，因为可能大家觉得我是因为怕防晒或怎么样，但是其实那边的那个温度挺低的，早上晚上的时候他们那儿的人都乱穿衣服，就是有的套着羽绒服， 也不至于吧，穿羽绒服， 真的挺冷的。早上的他那边风特别大，然后就是好像有的人中午的时候就可以穿短袖，然后有的人中午的时候还在套着一个外套，所以我刚才的那个装扮在那一点都不热，对， 就是很舒服。 只在西宁，对， 只在西宁， 对。 下个图片真的是很养眼， 就是直接照出来的，一点都没有修过的。然后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去这样的地方虽然不会像大都市有那么多花花绿绿的东西， 别有一番风味啊， 对，别有一番风味，然后可以在那儿猛拍自己的写真也蛮不错的， 还可以出现这样的场景 对，这就是他们那边的人很淳朴，然后也很会做生意，像抱着这样什么小羊啊或者骑牦牛啊照相，就5块钱一位10块钱一位、哦、对，他们的人特别特别好，然后还会送你什么青稞啊， 他说我特别好，应该照相不要钱呀、 也是哈，但是其实 没有啦，人家还是要做生意啊。 对对对对，主要那边还是体会一下，就是它的那个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对，然后还有，对，这就是那个 海鸥。我不得不说，你骑在它身上之后，显得你非常的娇小。 但是我觉得我骑上之后，那个牦牛已经有点看起来特别呆滞了。 表情很不情愿哎， 因为是这样，我们拍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的，七八个人呀， 轮流骑， 他越骑他的表情就是刚开始是这样，然后慢慢就这样，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就是他已经特别痛苦了， 所以你是最后一个骑的喽？ 我是最后一个骑，他的表情已经特别狰狞了， 但是你是最轻的这一家人当中， 一家人我也是最轻的了，对对对。他就慢慢的已经情绪不太好了， 可见这是一家什么样的人， 然后最后 值得探索。 我们还在那个门口买了很多牦牛肉。 这个牦牛真的很可爱耶。再来看一下， 对啊，这就是那个刚才情绪不太好的那只牦牛，刚开始 但是我感觉你没有骑上去，它没有骑到它身上去的时候，它看起来还不错状态。 是的，刚开始觉得它还挺美好的，后来就不行。对，那个那儿的那个动物们啊，都特别有镜头感。 他们不会怕人，对不对？ 不会怕人， 不会说你一过去就躲着你跑远了，还会比较亲近。 没有，你一过去的时候，就是漫山遍野的那些牛啊、羊呀、啊，它就会往你身边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 那我可能会吓一跳哦。 没有，他们特别特别，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地方特别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 然后忽然有一个牦牛， 对对对，毛茸茸的 突然 就过来了， 凑到你面前，不是会很吓人吗？ 那个感觉特别好，在那是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 天牛合一。 对，然后在西宁，其实我还想推荐的一个我这里边没拍照的，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塔尔寺。塔尔寺是一个，它好像除了在西藏的那个布达拉宫以外，第二大藏传佛教的一个寺庙。对，挺壮观的，但是因为它是佛，就是属于佛教嘛，所以我就没拍照。然后我想分享的是，我在那里边看到了一个真的盛世美颜的一个女孩， 真的盛世美颜哦，比你还盛世哦。 还想聊吗？ 聊一下。 对，她是一个纯藏族女孩，然后特别美，20几岁。然后他们那儿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要是真的是就是信藏传佛教的话，一生要叩10000个头。对，就是那种趴在地上的那种五体投地的头。然后那个女孩呢，我们聊了几句，她就是要在那待半年，在那个寺里边，然后每天都要磕头，她就会一直转动那个佛珠，一直叩到10000个头为止，她才会出去再求学啊，然后工作呀、之类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同样的年龄，而且她真的很美，就有点像古力娜扎之类的那种很有异域特色的风格的那种。 哇，好漂亮！那还是真的女神。 对对，然后我说，那你抛得下世俗和你现在的这个美貌，然后在这每天都这样就是诚心的祈祷磕头吗？他说对呀、他说因为对于信藏传佛教的人来说，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他们一辈子最大的荣光。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去可以去体会一下那种感觉，会得到一种净化。 真的，就是到了那之后会觉得说， 一些平时在大都市生活的一些欲望呀， 对， 然后还 有 一些，对，全都没有了，整个心灵得到了一个很深层次的净化，真的是一个 不错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你给我发一个图片跟我说我又买了包或者什么之类的，哼，我不会理你的， 然后你说等我回来再买。我们来欢迎我们直播平台的朋友们，芝芝关注了主播，感谢大家，还有 张普通 进入直播间。我相信你一定不普通哦，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普通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有特色独一无二的自己，所以不要说自己普通哦， 我们都是盛世美人。 是的，还有骑士贵族维安夏木皇阿玛来捧场了，皇阿玛你好， 跪拜。 也欢迎大家继续在直播平台上面一直播和花椒直播搜索到活力九八二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在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里面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啦。刚刚呢我们跟海鸥聊了聊西宁， 对， 要不然我们节目还有上半段时间，我们听一首歌好了。 好， 然后大家在下半时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本期的直播，千万不要走开哦。在下半时段当中呢，我跟海鸥会继续跟大家聊一些关于在西宁啊，然后西北的一些美食，还有他在银川旅行的一些很好玩的故事，还有非常壮观的景象，都会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看，以及我们海鸥在沙漠是如何防晒，竟然没有晒得很黑回来的。都可以分享给你们。那我们现在来听的一首歌呢，是最近中国有嘻哈很火的一个歌手孙八一，那个商务说唱男，他来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在 battle 战里面的一首歌曲叫 Take Easy， 也希望大家每天的生活都能 Take Easy， 有什么烦恼不要想太多， 嗨起来， 嗨起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哦。 Yeah I can feel yeah Yo 这是八一 Everybody CG I know how you feel Take it easy I can feel all your energy Listen 不故意或假装孙八一他不是我的 enemy My homie Yo你没听错，在单纯的初衷，所有人 we are family as we proceed， 如这般最简单的 melody easy easy， 我说我的 homie 别像那些胆小鬼一样神神兮兮神神秘秘，别搞错我有 maybe 你何必逼你自己眼神那么犀利，但你有多少真心实意，只是摸摸嘴皮怎么可能会成为最好的 rapper 之一。 Oh yeah 所以我们 take easy， 所有好东西都全部藏进这首 dope bass，所以才能彰显实力，是那个没长眼的说他土里土气，也是那个没气量的说 idol 全都没出息。嘿，与其和他们斤斤计较，不如用作品结束他们呼吸。嘿，那干脆自闭了，兄弟你一败涂地，放轻松藏起杀气，现在跟上我喝吧。 Hold up, hold up, slow it down, everybody go up, go up, go up。 看我那么的秀，还不如一边去秀，根本吓不到我。No no no no no。 嘿 ，hold up, hold up。 Now we gotta go up Go up, go up 真的那么 real 还不如直接 fail Take it easy, you should No, no, no, no, no 姿势大，眼睛单，眼皮没有高鼻梁，但是五官组合起来像是如意吉祥，身高一米六六，不会用美图秀秀，但是从不长痘痘，只会拿麦克悠悠。对于穿着打扮也没有太大的讲究，最在乎的是在台上说唱时的享受，只要能说出真实何必在乎装束，本来生活就商务，不用刻意的装酷，没有那高颜值和高粉丝的人气，也没有他们那种撩妹的能力，外表不炫酷也不文艺，但是在这么熟练上也没有动过的痕迹，我就这样说过的土气才不会怕你们去笑我，为什么要怕呢，这就是我生活中真实的效果，不像他们就只会穿上那一身大花衣，没有真气实意还不如土气的森巴衣。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Now everybody go up Go up Go up 看我那么的秀还不如一边秋，根本吓不到我 No no no no no Hey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Now everybody go up Go up Go up 真的那么 real 还不如直接 fail Take it easy you should No no no no no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欢迎回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多肉小公举， 海鸥， 海鸥， 今天化身为了沙漠小公举。 对， 那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互动的话题呢是沙漠小公举的防晒之旅。如果你要是在沙漠有过很好玩的经历，或者是最近想去沙漠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但是如果你要是马上要在路上放学或者下班的话呢，也可以在广播 FM 98.2里来收听我们本期节目。 对， 是的，继续喽， 继续喽。 刚刚我们说到了青海湖，看到了很多美丽的景色。接下来我很好奇，这个银川沙坡头，这是一个景点的名字吗？ 对，接下来我们就走到了银川。银川是跟刚才西宁是两个地方嘛，然后它其实坐飞机的话，你基本上刚起飞，然后它就该落地了。 那一共飞40分钟左右了， 差不多也就40分钟，然后很近，但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感觉。其实如果让他们俩之间比较的话，其实我更推荐的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还是银川比较适合大家玩。 对 对， 因为我在看到海鸥给我发的这个图片之后呢，确实是被这个美景给震撼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很炫酷哦，骑的是什么？ 这个是叫在当地叫大脚怪， 大脚怪，好可爱哦。 对，它是四个轮儿，特别特别的，就是粗壮的。然后你骑在上面，我们是一家人，特别特别壮观。然后一路在沙漠里一直骑，骑了20多分钟，然后骑到那个沙漠的里边，然后就是一片湖水，然后湖水边上就是海天相接，旁边湖天相接，边上就是一堆的羊啊牛呀，然后就是特别的原始，就好像 然后你们就迷路了，走不出去了，也没有人救援你们，你们也没有食物，没有水，天气突然变了，也没有多余的衣服，你们一家人非常可怜，在荒野求生。 然后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能碰到一个什么奥特曼之类的，然后有一段爱情故事，这样的话我是愿意的。 忽然远方来了一个骑着骆驼的沙漠王子， 骑着骆驼的沙漠王子，真是醉了。对，就是刚才那个地方还挺推荐的，但是那个地方其实真正能玩的东西不多，但是它那儿的景色特别值得一看。对，然后这个地方 叫热气球吗？ 对，是叫热气球。然后这个地方叫沙湖。刚才那个地儿和这个地儿都叫沙湖，它跟沙坡头是两个地儿。然后这个沙湖呢，就是当时我给你发那个微信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个地儿就是特别神奇，又有山又有水又有沙漠还有湿地。就是一个地方它有好多种地貌，就特别好。 那真的是很值得期待哎， 特别特别 去的。 对对对， 咱们要不然一块组织去一趟吧。 对呀、我觉得特别好，而且它那里边可以就是我们包一个车自驾游。然后他说是可以从那个沙漠里横穿到内蒙古，然后再横穿回来，然后坐那个车，然后一路在 横穿，就是这样平躺着横着穿过去吗？ 就是那样，就是在沙漠里面，他说最大的角度好像有90度的弯儿什么，就你站在里面那样特别特别爽。我觉得男孩应该能很喜欢。 是我刚刚已经被我们的雨涵快给逗乐了。刚刚看了一眼直播平台，差点笑出来。雨涵在平台上面跟我们说呢，从远方来了一个贝尔，包贝尔，爆，好吧。然后发现他的那个头还是闪着光的。然后这个照片就是在沙坡头了，然后能看这个很像一只熊的被围的根本看不清脸的那个，就是我老公，然后。 你老公是个无脸怪吗？ 最主要的是你觉得特逗，因为他很胖嘛，很壮，他200斤，然后他一坐上那个骆驼的时候，那个骆驼呀就出现了跟之前那个我骑的那个牦牛一样的表情。 骆驼觉得这什么东西这么沉， 就好绝望的那种 表情，很绝望。这张图片你们俩一起拍的了， 能看出是我啊，你好聪明， 我跟你都认识10年了。张小欧，你裹成什么样我都能认出你。 对，这张照片就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晒黑，真谛就在于我没有让身体的任何一个角落碰触到阳光。 这样既然我们聊到这儿呢，就来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一次在沙漠旅行有没有一些防晒小妙招。其实我们的海鸥非常的敬业，他今天为了来跟我一起上节目带了很多的道具，比如说在沙漠要用的脸基尼呀， 对，套袖 啊， 帽子、眼镜、 口红， 还有对，还有围巾、纱巾，全丢了。 就在来的路上哦，丢在出租车上了。 是的，我希望出租大哥如果能听见的话，记得可以给我打电话。 对，出租大哥您好，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对对对对对，我是今天下午1点到2点的时候，在长安街上。把我的那个包完全都丢掉了，里面都是防晒的用品。 请好心的施主如果收到的话归还过来。 对对对对， 联系小雨，建外大街14号。 对，但我就直接说吧，就是我们如果去这样的地方的话，包括去海岛，我其实挺建议，就是帽子啊、眼镜啊，这些都是肯定有了嘛。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套袖，可以有那种白色套袖，还有那种就是穿上跟纹身一样，就是我老公穿的那种，看了之后特别搞笑。还是有一张背景的吧，这个能稍微看清一点。 他的身上是一个纹身的，是吗？ 纹身套袖特别逗，然后它的材质就跟那个女孩穿的丝袜一样，就是很透气儿、很凉快的。 对， 还有就是脸基尼，其实就是我们东北说的那种围脖。对，围脖，各种花色的围脖，在那边卖的很好，很便宜，10几块钱一个。 到当地买的是吧？ 当地买就可以啊，很便宜的。 事先可能也没有想到要准备这些吗？ 当时想到了，但是后来觉得一去了之后，发现那个沙漠上的那个温度跟我想象的还， 我不得不说，这个围脖的花色和你的衬衫的条纹真的非常的不搭。 我不得不说，你不觉得我那一身特别像就是东北大汉吗？ 不过还行，反正也没有人能看出来你是谁。 对对对，随便。而且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全身的在这儿的那个照片，好像没有，是因为我可能不想照。我可以跟你们说，透露的就是我那天穿的是一个牛仔裤，然后今年流行牛仔裤是膝盖有一条缝，记得吗？ 对， 然后那条缝呢 一定要破洞，洞越大越美， 对， 洞越小越不时尚哦。 结果那条洞我当时就很耿耿于怀，我觉得我浑身都包住了，但是只有那条缝，万一要被晒到了的话，那膝盖就有一条黑，然后我就拿两个湿巾把它掖在里边，就给它盖上了，然后回头率超级高，大家都以为啊、哦、是新款吗？对， 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呢。 但是好在我把脸都挡上了，别人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是唯一的就是他那个地方没有卖手套，这个提醒大家，如果去的话一定要把手，就是买一个那种保 险，连手都要挡上吗？ 那个紫外线太强了，已经很黑了我的手，就是没有戴手套，就是我唯一觉得。还有那个脚脖子，因为今年就是几大那个特色嘛，就是露膝盖、露脚脖子，然后脚脖子也是黑的，手也是黑的，其他的地方都挡住了。 还好挺白的呀，我看看你的手，举出来给我们看一下，比我白，我真的不想混了。 那是因为你去海岛弄的。 我没去海岛呀，我什么 去年去的海岛啊，一年都没有晒过。 去年， 对。可是你知道我 一年之前， 前两天刚看了一个那个新闻，说防晒很重要，如果要是你真的晒坏了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几年都还不回来，而且还会长斑呢，真的。 天哪， 你一定要引以为戒。所以下个月我们去海岛的时候，我给你带一个脸基尼。 好啦，继续来看一下图片。 对，这个也是在沙坡头，它有很多很多游乐设施。 你能想到的你想不到的游乐设施都有，而且价格很 便宜，就像一个那种天就是大自然环境的游乐园一样。哎， 那有一句广告语叫做沙漠上的迪士尼。 真的吗？ 真的，就是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有点土。 早聊啊，今天我们这期主题就应该叫女神带你玩转沙漠上的迪士尼。 我怕骗流量，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可是我看到这个图片呢，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玩的。 对，而且它的价格都很良心。 做一次这个多少钱？ 我没记错的话也就大概30-50块钱。 哦，那确实还挺便宜， 因为它这个不只是就是下去，因为是它是能滑沙，然后滑沙你可以坐这个东西上去再下来， 它就是一个观览的效果， 对对对， 速度很慢吧， 就 是那种刷一下 就到底，不是，就是那种缆车， 那不刺激啊？ 刺激可以啊，那有蹦极， 应该 直接滑翔伞。 沙漠里， 得了吧，说的你好像敢玩一样， 我不敢 ，我们一起去游乐场，他什么都不敢，他顶多也就坐个木马。 我找嘉宾绝对不能找亲闺蜜。 哦，对，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在银川还有一个地方挺推荐的，就是它有一个影视城， 是的， 叫反正就是 叫什么其实不重要。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你们当时去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在那玩，就都在那拍戏吗？ 没有没有，他好像拍戏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一块就都给就是围起来了，然后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反正是没有人拍戏。但是我刚才那张照片的时候，你没有发现有一个那个特点吗？ 嗯， 那个地方你没有在《大话西游》里看到过吗？ 哎，我再看一下啊。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直播平台上面的北京虎哥，他说你们好，也跟您打个招呼。还有 Hello， 嗨，懒懒进入直播间， 懒懒 可爱的名字。 对，你看那个城墙上的两边，那是竖的一个那个亚克力的板吧，我觉得是。但是上面那个不就是？那个电影里边的那个人物嘛。 对，那个时候我年纪太小呀。 嗯，对，我也不知道这部剧，我是最近才知道的。 你是听前辈们跟你讲你才知道的 了。对对，我也不知道那是哪。然后这个地儿就挺推荐的吧，就是喜欢看电影的。 你穿的这个衣服我想聊一下 啊，不要聊了。它是我为了就是能把浑身都挡住然后穿的一件衣服。 是当地买的一条裙子吗？ 不是当地买，好像是 Zara 的吧，我记得就是当时是为了它既能就是防晒。 那可以说真的是很失败了。 超级失败，而且那个帽子也特别失败， 并没有什么腰身可言，也并没有什么时尚感可言。 好在没有人认得我呀。我要不是为了让大家看到那两个那个城墙上的人物，我是不会把这张照片放出来的。 刚刚我们聊了这个银川沙坡头，然后那个地方叫什么？后面几张你都写的是银川沙坡头。 有几个地儿，一个是沙坡头，还有一个叫沙湖，还有一个叫镇北铺影视基地，然后还有一个叫西夏陵的地方，强烈不推荐。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边就是三个陵墓。但是他那天耗费了我20000步，我相当于上里面去徒步去了， 所以你就瘦到了104斤啊。 不要说我的就是说气死我了， 当这么多人面前爆出了你的体重，不知道还会不会和我做朋友啊。 等我减到100斤以下的时候，我就要参加你星期一的那个直播。 还要这样，等你减到100斤以下的时候，我隆重的邀请你来参加我们周一的健身环节。 行， 超模养 成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好， 那可能要到明年了吧。 一口老血。对，就是那个陵特别不推荐，而且门票很贵，很不适合我们这种。 这样，我给你布一个小小的任务吧。如果说你们这次旅行一共多长时间？ 一共八天 。那一般人去的话， 你看雨涵说别剪了，我很合适。 有很多是大家看不到的一面。 好，接下来说。 有的人呢，可能一般旅行的话会出去6-7天。 对， 如果要是6-7天一周这样的行程的话，你可不可以给大家推荐，比如说这一片区域先去哪儿，再去哪儿，然后大概怎么安排，然后中间我们应该吃什么，给大家制定一个这样的短短的小计划，好不好？ OK 我觉得我这一行其实整体上来说还是挺好的，就是还是要先去西宁。西宁还是挺值得去的，因为它的那个青海湖确实是还是很美的，我觉得要美过很多其他国外的景色。 是， 所以就先去青海湖，去了西宁只去青海湖，其他的地方就可以不去了，因为它很有代表性，而且很大。青海湖要玩一天的话，可能都玩不完。 对，很美。然后尤其那个地方有高原反应嘛，我们可以去了高原反应之后的地方，然后再下到平原，这样会舒服一些。 图片真的太美了， 对， 一边是牛，然后沙滩 有湖， 有 沙滩， 对，太好看了， 还有草原。然后大概玩两天，顶多三天，这样就够了。而且记得一定要自驾游， 嗯， 因为它路途特别远，去一个地方来回大概就要五六个小时。 可是自驾游开车的人太累了吧？ 嗯，可以大家一起啊，然后你开一点，我开一点。像你这种拿了几年驾照但是还不会开车的人，就算了吧。 我终于报了我的104斤的仇了，太开心了！ 你也可以报我的体重呀，我102斤，怎样？ 我不要报， 你比我高多少？还比我瘦2斤。对，然后这个是西宁，大概两三天。去了西宁之后，直接坐一个飞机，飞机很便宜，因为很近。然后去到银川，然后也最好租一个车，因为现在租车很便宜的。大概玩3到4天，也只推荐的就是一个是影视城，一个是沙坡头。沙坡头很多，如果要是有小一点的小孩的话，他们都会玩2-3天。 嗯， 然后在美食方面，聊到美食了。这个西宁呢，我就不推荐有什么好吃的了，因为它主要就是凉皮儿呀，什么羊肉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可能对于女孩来说，它那边的羊肉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它是没有味儿的 啊、哦，没有味儿，那就是本身的那个膻味会很浓、啊。 对，它就煮一下拿出来，然后蘸一点盐啊什么的，可能女孩就不太爱吃。 嗯， 对。然后，但是那边的那个 可算有你不爱吃的肉了， 真的是，要不然我这104斤下不来。就是吃点凉皮儿啊什么那些，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 里面我看有枣、有桂圆，还有一些芝麻，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个是一种茶，就有点像咱们老北京的那种碗茶。 嗯哼， 对对对，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味道，但是是因为那个西宁西夏那边它盛产的是枸杞，枸杞特别好，所以它的那个茶里边就会特意放很多枸杞，我觉得还挺有特色的，可以尝一尝，但是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看着上去还不错。 对，然后这个鱼我真的要说了，千万不要吃。千万不要吃，他是说青海湖里边的什么什么什么鱼啊， 嗯， 但是呢，吃起来说实话，我觉得跟我们的那个大鲤鱼没有任何差别 啊。 然而它100多块钱一斤， 好贵啊， 特别贵。一条鱼我们不知道，然后点了一条鱼就500多块钱，重点是不是很好吃？对，所以大家去了之后一定要想的就是在西宁呢，就是玩就是了，然后随便简单吃一口就得了，不要在景区附近吃东西。 这个确实比较实用，刚才海鸥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建议、如果大家要是再去西宁的话，就可以不用点这个鱼了。 对对对， 这个钱就可以省下来了。 好，而且很难吃。啊，对，这个酸牛奶还挺好的，他那边的那个牛奶都是拿牦牛奶，牦牛的那个奶， 会有膻味吗？ 不会，不会有膻味，而且它是很适合像你这种健身狂人喝， 因为脂肪 double 吗？ 不是，它低脂肪，但是它不加糖， 哦， 它很酸，但是很开胃，很好喝， 那真的不错。 那边不是有点热吗？然后它都是冰冻的，而且是很鲜的，所以喝着挺好的，没有负担， 好赞。 嗯， 网友才关注的主播，你关注我们，说明你真的很有才哟。还有小胖子嘟嘟进入直播间，还有 请叫我火锅伊森， 陈奕迅来了是吗？周杰伦在哪里？我的 idol。 去西宁尽量别去景点附近吃， 他说的是景点附近。 哦，景点附近。对对对， 你们是在景点附近吃的吗？ 对，因为他那个你去到那个景点的时候，他那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就没有。 现在这张图我想请问一下，这是多少个人点了这么多的东西？ 这个我拿出来，虽然看起来卖相不太好，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因为 卖相忒不好啊， 是因为我们一行一家子人在那吃不太好。但是我发现在西北有一个特点，是那边的人特别爱吃川菜。因为好像就是川菜已经统领全世界了，然后那边的川菜挺好吃，而且价格很公道，所以推荐大家去那边可以吃川菜。然后那 我们为什么不去成都吃呢？ 但是是因为你在那吃不饱，而且很贵。这个就是手抓羊肉。对，还我觉得男孩应该挺爱吃。 看着如果要是热乎乎的话，我还挺想尝一口的。 但是太 他那个两个白盘子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啊？ 那边是蒜瓣儿，然后那边是那种就是蘸的那个辣椒面儿， 真的不适合女生吃， 真的不适合。我怀疑你可能尝一口你就会倒胃口的，因为它很腻很膻。 我不用尝，因为连你都瘦了。 这是一个多么 真的 不可能实现的 事情。我跟小雨说，我说幸亏我减肥期间去的是大西北，如果去过什么四川啊、什么成都之类的，那我肯定回来不是104，就是114了。 你说不好，你不好说。嗯，期待你114的那一斤。等你114的时候，我也可以为了你做一期节目。 就是我如何吃胖的是吗？ 给大家做一个反面教材啊。好，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环节呢就是这样。也希望海鸥给我们提供的他刚刚热乎乎的出炉的从 真的是热乎乎的 银川回来的一些游玩的经历能给大家一些起到一些帮助吧。如果你即将要去的话也希望能给你提供到一些帮助。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本期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啊。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呢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982，都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本期的节目。今天秘密话语环节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然后我跟海鸥来探讨一下。 怎么这么紧张？ 不要紧张了。就是最近大家都看的一个电视剧最火的吗？就是《我的前半生》。 对，看的我心里面都直起鸡。 所以你起鸡的点在哪儿呢？ 我起鸡的点是我前两天还在跟我老公就是撕这个问题。就是他那个里边不是两个女主角一个男主角嘛，然后这两个女主角是多年的十年的闺蜜， 像咱俩这样， 对，十年的闺蜜，然后他们最后因为这个男的应该算反目了吧，我觉得。你看了吗？ 看了呀。 啊，对呀。然后就是大家在纠结的点就是说自己的闺蜜的男友前男友到底该不该， 他其实不算前男友，因为唐晶和那个 都亲亲了还不算男友， 他们好像已经在一起十年了，就是那种没有说出来的关系而已，但是呢却被那个罗子君给 对呀、 抢走了。 对呀、对呀。 所以其实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是死都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我觉得而且如果要是发生在我身上这种情况，我是罗子君我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如果是闺蜜的男朋友或者老公我是完全不可能踏过那条线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则上的问题，就是其实我的前半生他演的是他一直在接受那个靳东的就是帮助啊还有爱意啊什么的。其实我换位思考，如果要是比如说因为我跟小雨也是十年的闺蜜，我要是知道比如说你跟你的男朋友分手了或者是还在迷离的状态中，然后你男朋友在无条件的一直在帮助我或者是有爱意的话， 当你自己发现这个苗头的时候， 就我老早就已经离开了呀， 火苗给掐灭。 对啊，就不可能让他一直在蔓延，然后还让自己爱上他。我觉得这是特别扯的一件事儿。 其实那个唐晶，她也就是袁泉饰演的那个女生也是有问题。 要不人家说其实那是两个极致，像袁泉那样的女生，他们说就是很容易被抛弃爱的那种人，因为她完全不能把生活跟工作分开。 对，她在剧里面的角色就是会让人觉得太过于强势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男生大部分男生可能还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真的女强人类型。 对， 女生还是要有小鸟依人的一面， 就是要自立，但是也要知道懂得生活吧。 对， 是 就是在关键的时刻要懂得去依赖你该依赖的人，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扛，那样真的太汉子了。 像小雨就做得很好嘛。 我就是什么，我就是很汉子吗？ 没有啊，我觉得就是你还挺生活跟工作分得开的呀。 对，我工作起来就是一个汉子。 对，然后生活起来呢也真的是一个软妹子，什么都不会，开车也不会，什么什么都不会。 好了，再见。我们本期节目呢差不多也就是这样。那现在预告一下，在周五的时候我们女神衣橱还将会是由我来给大家带来这期内容。在我们周五的女神衣橱里面呢，我跟海鸥还有另外两个美女会给大家一起介绍在一些很重要特殊的场合我们都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去才不会输呢。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本周五的女神衣橱。比如说透露一下，会有一个场合我们设计的叫做这个，如果你去同学会并且还能看到前男友，并且前男友还在这现在的女朋友，你穿什么样的衣服能够把他打败的 不得了，让自己的光芒万丈呢？ 对，昨天晚上我跟小雨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然后我们俩就已经在说，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穿比基尼去。 那你周五就穿比基尼来啊，大家可以尽情期待我们本周五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接下来的九八二活力榜，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Forever, they say, baby.